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是凉啊。提醒大家今天是要下雷阵雨啊，所以说在外出之前一定要记得出门带伞。 最近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的，突然间 阴雨绵绵， 对，突然间就会下雨，所以说大家出门要常备着一把伞。 没错， 今天是周日呢，我们的尾号是不限行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可以畅通无阻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世界杯，在昨天晚上的11点呢，俄罗斯世界杯打响了3-4名的决赛，比利时队以2-0击败了英格兰队，在球队历史上首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季军，可以说是创造了球队的历史。在今天晚上的11点呢，俄罗斯世界杯将会迎来最终的决战，由法国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啊！各位球迷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最终的盛世。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跟世界杯有关，跟决赛有关，我们也请来了两位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跟我们聊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将介绍一下他们。首先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全屏可视化的节目，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扫描一下我手中的这个二维码，点击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982青年说，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您的问题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解答呢，赶快加入我们吧。 咱们今天是说一说关于世界杯的那些精彩的瞬间。我们直播间也请来了两位帅哥美女球迷啊，我们来先让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来，两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啊。 我是小婷。 子昂也是我们青年说的老朋友了啊， 是吧？ 老主持了， 老主持人。 多少个早晨的时候都跟我一起搭档来聊球，子昂是可以说我们主持人当中比较懂球的了。今天欢迎一位新朋友小婷， 而且子昂也是一名足球解说。其实你知道吗，其实我从小看足球比赛，最佩服的最敬佩的就是足球解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专业。 对，一方面是因为很专业，另一方面 分得清球员是谁。 对，他总能从球 这很重要 球场上那穿着两种衣服的那些球员身上明明白白的认清楚这个人是谁。其实我想去问一下子昂，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认清这个人是谁的？ 其实是我觉得简单的说的话，因为一个人有很多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认人的时候，可能虽然说他们穿着衣服差不多啊，但是首先有一个肤色啊，第二有体型啊，身高体重胖瘦高矮腿长腿短，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发型，这些都很重要。 那你要是突然之间没认出来人是谁怎么办？ 很有可能这样的时候，一般来说镜头当中也会给到他的号码。如果说这个我们就直接说啊，几号球员啊，这时候带球了啊，或者说这个什么这个哪一队的锋线球员啊，后防的球员等等啊，这个当然了，主要是为了大家能看清楚比赛啊，不一定就是为了报名字嘛。 我本来还想问说，我们认人不是因为身上的球衣号码吗？ 其实你要是让我去这个解说比赛的话啊，我没准就会说，哎，这个穿红衣服的传给那个穿红衣服的了。 你很快会被投诉的，5分钟之后就给你换过来了。所以说，我们说很佩服，不单说解说员是很熟悉每一个球员的名字啊，以及他过往的很多经验，就是包括踢球的经历，解说员都能如数家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需要做很多的功课。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说你其实看很多场，不但是世界杯、欧洲杯。都看完之后也许就会好很多，是吗？子昂是每年逢球必看吗？ 也不能说逢球必看吧，因为不是一个专职的解说员嘛，自己还有着这个其他的事业工作吧。所以说这个当然是尽量看了，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可以说是逢喜欢的球必看啊，因为世界上的球赛太多了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联赛，重大的比赛当然会看的啊，强强对话当然也会看的。其实我倒是觉得并不是说我们看球就是为了摆脱所谓的伪球迷的称号，或者说就是我为了让别人在让我觉得我懂球我才去看球，而是说你得真正喜欢这个东西，而且呢有的时候不能光靠看比赛本身，而且有的时候你还真得去查查资料了解了解啊，你看到这个比赛很有意思，这比赛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你会查查啊这个某度一下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了解更多的更深刻的相关的背景。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样普通的球迷看球赛就是看这个谁进球了，谁踢得比较好。这个专业的球迷看球赛确实不一样。我们今天除了请到了解说子昂，这主持人子昂之外，还请到了另外一位美女球迷也是我的好朋友 小婷。谢谢谢谢。 来，小婷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婷。其实我看球还要追溯到八年之前，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跟我们班里的男生玩的比较好，大家都在看球。我觉得如果我不看球的话，那我就 out 了。然后为了跟大家打成一片，我就开始看球。那个时候看球的话，还是很多的老球员，所以说看球对我来说就是在凑热闹。然后一直从10年，然后14年，今年也是看了几场，也是在凑热闹。但是跟早来说比起来，我就是一个门外汉了。 这是一个八年的球迷修成正果的故事。 其实还没有，路漫漫其修远兮。 今天呢，两位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今天晚上呢将在我们的把法国和克罗地亚之间决出一个总冠军来，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青年说作为提前预热一下。那么在今天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 MV 吧，这个据说是最新出炉的世界杯 MV， 叫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 听到了一首剪辑的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然后出现了很多我们说是球星的身影吧。刚才我记得最后一幕是梅西的 离 去，没 错， 那一幕看的比较让人伤心啊。不知道在座的包括我们的那个王瑞，你在座的三位有特别喜欢梅西的吗？就梅西拥趸的那样的。 这样咱们来做一个调查，就是梅西和 C 罗，你们 pick 谁？各位， 你这就尴尬了，为什么要在他们俩选呢？ 恐怕呀。 对呀、啊，这个刚才小婷说他是小白粉是什么概念呢？小，你既然是粉，为什么还是小白呢？ 因为其实踢球的话，很多我看不懂。我越位这个东西，我是今年才弄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总在听，就是每次就能说哎越位，我说啊。 对，我越位是今年在家跟我爸一起看球，嗯，他给我画了一张图纸，画了三页图纸才给我讲明白，越位是 三页图纸来 对对，就是小白嘛。之前只知道有梅西，因为大家都在说梅西，就追赶潮流。哎，我也喜欢梅西，我也喜欢梅西。后来，了解了梅西的一些八卦的情史之后呢， 你是从情史， 哎，对对，从他的这个感情生活当中的个人魅力才了解这个人，然后就感觉这个人还蛮有意思，蛮专一啊，然后就喜欢这个球员，然后喜欢了阿根廷队，就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小婷是从先喜欢这个人开始， 哎， 喜欢 是这样，是这样， 对， 就是他的这个粉儿是粉了梅西，小白是指的他的足球， 对，是这样。 不懂梅西踢的如何，但是他这个人 是 对， 但梅西其实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啊，就是说梅西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和他现在的妻子在一起了。 对， 你看纵观这个足坛上前几位的哈，其实比如说我们说 C 罗吧 ，C 罗现在有三个孩子，但是这三个孩子其实都是其中两个是代孕的，第一个孩子呢，目前还没有公布妈妈是谁。啊，当然了，这并不妨碍 C 罗爱他们，对吧？包括内马尔现在也有孩子了，啊，是他的女友给生的，但是现在呢，没有跟女朋友结婚，啊，两人应该处在一个分分合合的状态。你看，纵观这些世界的球星啊，世界级的球星，他们好像在这一方面上都做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啊，尤其前几名的，但是只有梅西非常的恩爱和自己的女朋友，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确实这个是我相信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看到一个这样的专一的优势的优秀的这个球星啊，肯定是很开心的。 是 又帅又有能力，然后还专一，真是女生中的天才了。 对对， 所以我很懂很 get 小婷的这个点啊。 其实咱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位球星啊，梅西、C 罗、内马尔其实年龄都不小了啊。 对， 都 内马尔还年轻啊，梅西、C 罗肯定是不小 了。 对， 年龄不小了，刚才子昂也提到都有孩子了。那其实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啊，这些年龄比较大的球员表现其实还可以，还算不错，但是有很多非常年轻的球员是啊，非常快的在崭露头角。 是，这些老球员们败就败在年轻球员的脚下，确实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吧，确实就败就败在年轻球员的脚下。那我们子昂来跟我们聊聊这些世界杯比较年轻的球员都看好谁。 当然不，先不说我看好谁啊，大家肯定都记住一个名字叫姆巴佩， 对， 没错， 对，这个是我相信看球不看球的，肯定第二天起来在朋友圈里一屏幕了，姆巴佩，姆巴佩，姆巴佩， 姆巴佩的争议比较大的今年。 一开始是这样的，他这个争议啊，其实我觉得相比于其他的一些争议来说，比如说梅西的点球不进啊，内马尔的这个著名的翻滚啊等等，他的争议算小的，是因为人们对他的期待太高了，或者说他一开始给人们展现出来的东西太惊艳了，就是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踢阿根廷， 对，4-3阿根廷，就是上来以后啊，他第一次真正的有效触球就直接是从中场开始带球。 哎，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瞬间的图片啊，我们找了一张，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哎，你看，这是他这个跑的时候都已经出现虚影了啊！当时这个场边的， 你跟得上我的 speed 吗？ 是的，你是跟不上的，而且还有很多这个著名的 P 图，比如说把它 P 成了博尔特，然后博尔特后面那几位短跑选手就是阿根廷的后卫在狂追哈。 其实当时有这个国际足联给的这个数据啊，说他这个当时的奔跑速度达到了39.2公里每小时。 是这个39.2公里真的是常人无法做到的。当然了，我们在梅西年轻的时候在一些边路好手包括这个前场的攻击手最快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们都接近过这个数字，所以说就是今年你会看正好是4-3那场跟阿根廷啊，阿根廷今年是年龄相当大的一支球队，尤其在首发上那个后卫们平均年龄都上30了，所以说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0岁的这个小将拽都拽不住，就是你别说 他到最后也其实就是拽了一下， 对，别说一起跑了，前两次伸手拽都没拽着， 是 最后是实在不行推了一把，就是舍身推了一把， 到了一个点球，好像 是的。 尤其是姆巴佩为人所看好的是一个，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小嘛，作为一个19岁的足球天才少年，所以说他比较被看好成为一颗世界新星，并且可能是在未来的世界杯、下一届世界杯，他也是被比较受到期待的。 这个是刚才说了这个新兴球员今年比较被看好，那么你们二位怎么看待说今年大热门的，就是以往一直被热门喊到的球星，比如说像内马尔啊梅西这样的早早就回家了，甚至上我们看到朋友圈和微博上好多 P 的图，有一张这是个是我记得是梅西吧顶着那个飞机门说等一下内马尔马上就到了这种的，然后网友也都很调侃的，你们怎么看待说这种老牌的球星今年在世界杯上都没有取得一下很好的成绩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倒也不能说老牌的球星都没有取得好成绩，而是说这个绝对的巨星啊，就是刚才说过嘛，世界前二没有问题，肯定是梅西跟 C 罗。这个是所有人一直在争论了这么久啊，现在大家也都争累了，对吧？今年尤其世界杯，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一个好事，是让梅西跟 C 罗的这个曾经啊老是想撕的球迷们，就是 开始是一家了。 对，就是倒也不能说一家人嘛，但是都发现，哎呀，都老了，争什么争啊，对吧？马上 说年龄的问题啊，这30、23岁左右吧。 对，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30岁是一个坎儿啊，30岁确实是一个。经常说，哎，这个人30了，他就是一个老运动员了。那个人没到30，还很年轻。 对，就是你说29岁的时候，很难说他是老将，但是一上30，三字打头，啊，好像是个老兵了。 女生的那个25岁卡的还残忍啊。 对，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30岁的老将吧，可以说30老将，但是他的经验会比较多呀。有的时候可能年轻的球员他的体力是很好的，但是真正的对于说踢球的角度啊之类的，是不是老将经验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像小婷很喜欢的梅西。 对，其实我觉得像梅西今年所以说这么受挫，不是说他本身的技术方面不行，而是他被人看得太紧了。一方面是被人看得太紧了，场上看得太严了，盯得太紧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球队里面有新的小球员，像这些年轻的球员，其实跟老球员之间配合的默契上，多少来说还是差一些。我不知道子昂，因为这个是专业的，我个人感觉还是差一些。有些传球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感觉心里面很有落实感。 确实从阿根廷，就拿阿根廷来解剖来说的话，其实这就是年龄结构上出现断档的一个问题。 年龄结构出现断档，这个是吧？ 很专业。 对，因为看到整个球队可能是比较能发起进攻的和有获得进分打那个进球的机会的，也就是梅西，应该是梅西差不多他一个人。 对， 其实还有其他的球星啊，但是这一批球星都是从梅西跟05世青赛，就是甚至说在少儿阿根廷这个参加少儿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对，就已经是在一起踢球，所以说他们都差不多大。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到阿根廷带上了一些年轻人，但要么是因为主教练出于种种原因没有把他派上场，或者说在很多的时间派上场哈。第二呢是派上了几名新人，但是说实话这些新人都是阿根廷国内联赛的，就是这是一种对国内联赛的盲目信任，或者说保护主义等等，我可以就是很多球迷在讨论这个事到底是不是这样。总之呢，是信任的这两三个新人啊，确实是目前来看有点难堪大用。所以说，一个优秀的这个球队，一个好的球队，肯定是年龄结构是很正常的，是有很多的这个生力军啊。就包括王睿先生说有哪些让我印象深刻的球员，其实我想说的是，你看进入四强的这些球队啊，除了克罗地亚以外，所有的球队都是以年轻主打的， 尤其是今年的英格兰。 是，昨天的这个英格兰和比利时，他们之所以能，就是其实英格兰也好久没进四强了啊。比利时是历史性的拿到了季军，都是创造历史。是谁创造了这些历史？是他们新生的这一代。但是如果说光靠这些年轻人去踢的话，肯定还不够。也就是说，得有 是老带新嘛？ 对，就是以老带新，关键是这个得有一个好心啊，然后再用老球员来带一带。 新人得有天分，得有能力。 没错。 尤其是说像阿根廷这样，梅西他可能说到了这个他会经常缺 partner 的感觉，尤其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跟冰岛打的那一场，我是觉得 所有人立刻所有人围得上来， 就是 那个 解说都会觉得说，解说其实到后来我都觉得比较心疼梅西了， 没错， 就是觉得没有人在帮着他一起来，总是他一个人在单打独斗，但是冰岛的很多球员反应很迅速， 你再加上梅西的个子可能相对而言矮一些，在这个冰岛的这些防守的这个高个子球员里头，你根本看不见他人，所以说想要他杀出一条血路出来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问一下小婷啊，在这个你这届世界杯里头，你喜欢的梅西啊，包括其他的球员，你印象中他最精彩的一幕是在什么时候？ 印象啊，那这个的话应该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一场，C 罗的那个叫什么叫帽子戏法还是？对，应该是叫帽子戏法。对，感觉他还蛮精彩的，因为， 之前因为 C 罗跟梅西的粉丝一直在掐，然后我对 C 罗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在里面，但是看过这场之后觉得C 罗还是很有那种英雄主义精神在里面的，就真的踢得还挺好的。 强大的实力征服了你的这个， 这就是女生啊，看一场变一场。 哎，对，是 我们真的会发哇！我那天在看英格兰，我说好帅呀、啊。 是， 我们是先看颜， 对，先 看 颜 值是吗？ 对，其他的那些技术并没有妨碍我们比较，对吧？我跟小婷比较能懂这个点啊。刚才我们说了梅西，我们这里有一张图片叫梅西凝视大力神杯，哇，好凄惨， 好凄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哇，这个眼神，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啊？他是死死的在盯着这个大力神杯的这个奖杯。但是你们能想一下，如果让你们每人想一句内心的 OS， 他的内心内在语。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是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 这不是 本届的， 这是巴西世界杯，阿根廷和德国进入决赛了嘛？然后鏖战了120分钟，在最后的这个倒数第十几分钟的时候，被德国打入了唯一的一个进球。其实这场比赛里，先说。那一届的比赛里啊，就是梅西还是有一些很大的作用的。尽管说就是可能进球不是最多的，但是呢，在关键的比赛时刻，比如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包括在淘汰赛第一轮的时候，就是两次吧，或者说在数次的时候，都是最后的几分钟，阿根廷要么就要平了，要么就要输了，但是梅西在最后的这个关头送出了关键的传球或者射门，哎，改变了比分，都是这样的。所以说， 就是球星嘛，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 对，而且那一年的梅西的年龄也是最好的，真的是最好的年龄，27岁，这是一个运动员最黄金的年龄。他也确实 经验达到一个均值的， 是展现出了最黄金的这个国家队的状态。然后人们也一直在诟病，因为他在俱乐部拿到了所有能拿到的荣誉，拿到首转，然后人们一直在说， 就是少一个世界杯， 对，就说你在国家队成就不够。然后这时候梅西肯定在赛前就想，那是我完成我关于足球所有梦想的最好的机会。然后这个机会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有很多人拿到了机会，包括他也浪费过机会。所以说最后的最后还是斗败了。我相信就是他看着这个大力神杯说，这可能就是我关于足球的最后的这个一个梦想啊，但这个梦想就在我眼前，可惜我无法实现它。 最接近的一步，但 是 却咫尺天涯啊。刚才王瑞也说了，最开始问了个问题，说是 pick 梅西还是 C 罗，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数据啊，最受瞩目的 C 罗、梅西、内马尔啊，当然都回家了，提前回家了啊。他们所在的队伍呢是无一进入四强。数据上我们来看一下， C 罗是4场4球最耀眼，梅西是4场1球2助攻，内马尔是5场2球1助攻。 其实这个数据要单论作为一个普通球员的话还可以啊，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可能还是大家之前对他们的期望有点过高了。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结果不是很令人满意，但是也不妨碍大家喜欢他们的，还是会 pick 他们。 是的， 毕竟是球星，跟一般的好的球员还是不一样的。一个球员能之所以能成为巨星，不单单是说他的这个竞技的技巧，包括他体育精神，像小婷刚才说的，他可能梅西为人很专一，也都成为大家 pick 他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今年的成绩也许不是说非常的令人理想，但是一点都不耽误这些爱他们的球迷继续喜欢他们。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pick 梅西还是 C 罗。那王瑞问了我们，你喜欢梅西还是 C 罗呢？ 我知道小婷是喜欢梅西的。 那问你， 我也知道这个 小婷 是喜欢梅西。 那你呢？ 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C 罗粉。 哦，所以你就想看我们所有人当中有没有人跟你站一队？ 站一队，这个方面没有。 先试探了一下， 试探了一下， 对，就很难受。 那你喜欢 C 罗的原因呢？ 因为 C 罗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球员啊。 对。 虽然说 C 罗现在33岁了啊，但是 C 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运动状态，他也自己也说嘛，我有23岁的身体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去拼命的去健身，就是体脂含量包括肌肉含量都是在运动员中数一数二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也是他的这种认真专业的精神特别能打动我。 对，有个数据啊，他的肌肉含量为50%，一半 就是全身上下一半都是肌肉，这是非常恐怖的。 好厉害，说普通的运动员含量通常很难超过46%，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过了很多运动员的肌肉含量了，他的体脂率是仅为7%，非常低了。 没错。 我们经常会在验说自己的体脂率是多高多高，证明他一直是对于自己的身体管理是很好的。 没错。 所以才能自豪地说他有23岁的身体。 其实之前还有一个这个

世界杯。 对，九八二游戏世界杯青春联盟嘛， 整个做了一个月吧。 是，就是在周末啊，偶尔在工作日也可以做，因为我在真正的在城市台，是还要每天有节目啊，所以说 整个世界杯期间，其实你的节目量是很大的。 是，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夏天，好久没有这么困过了。 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大部分有的时候踢球都是在晚上半夜，有时候到凌晨2点钟再开始，看完已经是早上了。 其实已经友好很多了，就是还是巴西 对啊 那边的，就是4年前巴西那边的时间 更可怕一些。 记得那个时候印象很深的是朋友圈刷屏了说请假的事儿， 对， 因为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可能现在是说我们现在的看球规律是先睡一会儿， 今年、这个、 然后设一个1点多闹铃起来。 今年这个微博顶上那个刷屏的有那个说、公司说可以晚上1小时班啊，让你去 一小时哪够啊，有时候看完都4点凌晨4-5点钟了。 对，但是至少还有早场的你可以选择。 对， 今年世界杯最早的一场是晚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个真的是友好的太友好了、而且很多场次小组赛都是8点开始的10点开始的，这个你晚上正常的夜生活完全可以去看。 包括今天晚上的决赛是晚上11点，其实也还挺友好的，对于年轻人而言、 可能踢完球可能是1-2点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大家如果兴奋再喝点可能就3-4点钟了。 是， 但是别忘了明天是周一，是个工作日啊，我们还是要合理安排好时间。所以子昂在这个夏天是比较难忘的，也比较累的，也是我们觉得他一天天的精神有点萎靡啊啊，瞬间精神起来， 瞬间清醒， 冷酷的眼神啊。那小婷作为女生来说，其实有时候熬夜看球真的会有眼袋出来吧？ 是的，会。 你有没有觉得看得很累？ 会有看得很痛苦的时候，但是因为要跟大家有共同话题，所以还是会强迫自己有的时候定一个闹钟，可能半夜1点半起来，然后找网络特别好的地方看球赛。因为我是住在宿舍，我现在还是在校生，住在宿舍，网络其实不是很好。然后我的电脑，我有一次球赛是捧着电脑是到了门口那个地方网络最好的地方看了球赛，然后全场大概2个小时就是捧着电脑蹲在了门口，然后看完了全场赛。 那你这真是球迷了。 但是 小婷一般是会自己看还是跟人一起看？ 在家里肯定会跟人一起看，但是在宿舍的话，你想我一个女孩子谁愿意跟着我大半夜起来这样子瞎闹啊。这样 对，子昂也分享过以前在宿舍的时候看球不敢喊的这件事儿。 对， 是 对，进球的时候也要强忍着掐着自己的那种感觉。 对，倒不是掐着自己啊，在这摇头摆尾 就很开心， 静音状态。 然后我们看到是其实今年也有很多是关于看球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记得前几天有条新闻说一些农民工轮流用手机流量来看完一场世界杯，是不舍得一个人的流量总共，但是要看球，所以轮流点开来看，这也都是一种想尽办法创造条件也要好好的看这场世界杯的一种精神啊！甭管是在家看跟朋友看啊，子昂的朋友圈经常发大半夜这个，我就不好意思说点什么了。 所以说 啤酒烧烤都不是他的。 每天早上我一起来就不用先看新闻，你知道吗？ 先看 朋友圈。对 对， 哎，昨天晚上谁赢了呀？我没看的话，哎，一看 子昂会很明确的说谁进了球，以及他晚上吃的什么看的球，以及子昂家的那个电视挂在哪里，我们都如数家珍。 还好还好，那是几场重要比赛，但是我相信就是大家的朋友圈里多多少少吧，就是不管你晚上看不看球，不管你有没有加我好友哈，但是你在这个 要公布微信公众号。 别别别。啊，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基层解说员。 强行 Q 一把。 对啊，这个脸很大的推荐一下，就是你在朋友圈里总有那么几个喜欢看球的朋友会给你把昨天的这个比赛情不自禁的复刻在朋友圈上。 尤其是谁进球瞬间刷，哇哇哇，好像大家第一时间一定要先发出来，在喊之前先发出来。包括小婷说了这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手段了。 对，也是现在 如果真的是不看球的话很难跟人家聊得通。 对，尤其这个夏天如果不看的话大家说什么我只能在一旁坐着，所以说也会看， 有一种脱节的感觉。 对对对， 是吧？尤其是女生可能看不懂也要硬性的去搜一下哈。那王瑞今年夏天有没有说是也要是这种 social 社交，你都是怎么看球的呢？ 啊，其实我看球一般都是看那种除了重点场次之外、还是看比较早的场次，因为我实在是有点熬不住。 你要睡美容觉是吗？ 这个我倒是还好。其实我知道小婷是经常要很早睡的，他在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过，说他是特别养生。 上课的时候说很早睡觉，你这个课上的是什么？ 对，我是其实特别容易困。我按理说，我平时11点左右就会睡觉。 很健康、 小婷经常 对很健康， 一定要早睡觉，早睡觉特别好。 还是你们班纪律委员是吗？ 能能能能。但是这个假期为了看球，真的是生物钟是紊乱的，已经出来了。 就是因为他熬的时间确实有点晚，也即使是说你睡一小会儿1点多叫醒了，你也是迷迷糊糊的状态，然后看完球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兴奋感还在， 你可能还想跟朋友们讨论一下， 就是、 天就亮了。 那睡不着呀，感觉这就 尤其是有一种肥叫做世界杯肥，是看的时候总觉得应该配点啤酒烧烤什么的，不知不觉的就胖起来了，又没有办法， 又肿，就是熬夜变肿，然后宵夜变胖， 对， 哇，这又肿又胖 又胖， 对 没有关系，反正是四年才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大家也是狂欢起来，但是一定要趁着世界杯结束的时候好好给调整回来啊。嗯，我们也刚才说了我们看球的一些啊小花絮吧，接下来我们看一段世界杯今年的我们的主题曲的 MV， 一起来看一下。刚才看到的是巴西，我们这一届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也是这一个月一直被大家听到的， 对，非常的洗脑， 很燃的啊。其实每一年的世界杯都有它的这个代表作在了，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吧。 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主题曲啊，可能是还是。 2010年世界杯的，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主题曲啊，可能是对2010年世界杯的，或者说这个巴西世界杯的也不错啊。我倒是也不觉得哪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很差啊，但是我说这个。我觉得最开心的那一届吧，这个听起来就很开心的那一届， 非常的喜庆， 是就是大家就是乱嗨那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种比较淳朴的快乐，还是非洲南非世界杯那一届那个主题曲， 对吧？小婷呢？ 差不多吧，哇咔哇咔， 因为那个好像融合着一些桑巴的舞曲在，本身就会让人听了很欢乐。 对 对，其实我还以为啊，就是老球迷们可能会喜欢02年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或者98年的那个。98年的是 那个。 比较 经典啊，嘞，98年太经典。 98年你多大？ 98年， 3岁， 3岁， 像我们都是3岁。 我是4岁， 但那首歌曲是比较红的，那个歌曲是比较经典的，不单是在98年那届世界杯的时候经常放，在过后之后提起来世界杯的时候，也经常这个歌会被反复的重新的让我们再听一下。所以说，世界杯除了这些球星进球的瞬间让我们印象很深，包括这些主题曲都会让我们瞬间带入到那个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激动和感动当中去。刚才我们分享了两张图片吧，两个细节啊。一个是说是姆巴佩，对吧？一个新兴的球星，对，还有就是梅西和 C 罗。 其实姆巴佩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球员，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因为他很小啊，刚刚走进大家的视野之中，所以说他如果出现了一些什么比较负面的新闻，大家就会拿出来说，比如说啊，在这个 放张 决赛啊，他这个当时的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这个拖延时间的行为， 对 啊，受到了大家争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在整齐附近去耽误时间，说注定啊，这是个后场球，球权终于回到了比利时一方。姆巴佩因为拿着球不给对方，所以引起了这些大哥们的愤怒。 对，吃到了黄牌， 小家伙被黄牌警告。 这个解说们的说法也很有意思啊，说这个因为这些大哥们不满啊，所以说吃到了黄牌。他这个 因为我有点小白啊，他拖延时间的点在哪里？就是岛上， 你看到他在那个，他首先在那个那个角球那个角上先是和他逼抢了一下，然后球出界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应该是对方的球权，但是这个姆巴佩又拿起来那个球，他然后拿着他跑了很久，这样的话对方这已经快没有时间，这个前提是对方已经快没有时间了。 对，而且当时比利时落后嘛， 比利时落后，法国领先，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一拖延时间，对方比利时的时间就被相应的缩短了。 其实也许比利时那个时候已经也什么无力回天了，但是他这个举动有点让人觉得不太好，是吗？ 一是这样，但二是因为足球之所以让人这么痴迷，就是因为他有太多的绝杀出现啊，就是你这一脚球兜进去啊，真不一定谁能把球碰到啊，会碰出怎样的一个惊喜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差一秒就差一秒啊。 所以说很多其实大家都球迷朋友都在关注说最后那一两分钟的时间，希望能有一些什么精彩的绝杀出现。 对。 但是这个19岁的球员抱着球跑了一圈，就是有一种小朋友那种我就是不给你的那种状态。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战术。 对呀、 是、就是这样的战术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但是说实话常规的所谓拖延时间的，比如说这个球对面有一脚，这个落后的一方在狂轰烂炸哈、然后呢疯狂的想把这个比分扳平啊，或者说想在平局的状况下创造绝杀晋级，那么这个有拥有优势的想拖住优势的这一方有什么常见的战术呢？比如说对面有一个质量不高的射门，守门员拿住球了啊，守门员把球抱着了，他其实稳稳的抱着，但可以选择抱住以后倒在地上，就是我抱住球以后重心不稳，我倒在地上，守门员有至少6秒的时间可以去护，就是持球。当然了，其实一般来说这种时候都可能会拿个7秒、8秒、9秒、10秒啊，但是主裁判一般不会去警告他。 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这突然间想到了，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球，就门将拿到球之后，他会开一个大脚把球踢出去，那么我把球放在地上，我可以多放一会儿吗？ 可以，但是只要你这个球脱离你手的控制，别人就可以来抢。 对， 所以说 控不了2-3秒，再长了别人一脚兴许还是 对 比较弄巧成拙。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为什么说姆巴佩这个说也可以常见的，比如说就是为什么姆巴佩一定要，其实很多有经验的球员啊都会做类似的事情，但是姆巴佩这一下为什么是过分了呢？类似的事情指的是比如说球权，我跟你抢球，在场内抢球，然后球权变成了你的，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直接拿起球来就扔出去，就如果是边线球你可以拿起球就扔出去、如果是角球你可以把球赶快放在那儿，然后一脚踢出去， 就是抓紧时间嘛。 对，抓紧时间、而这个时候我还处在跟你刚才逼抢的状态当中，我现在既没有了球权，也没有回到自己该有的位置。哎，这就是经验丰富的球员的话，一看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丢球权的这一边的球员要么会在他面前站一下，就我先挡你一下，让我其他的队员做好准备，说咱们丢球权了，准备防守啊，这是一个我们叫压球，在职业的这个比赛里面这个术语。然后另一个是什么呢？在这个我自己既把球权送给你，然后你要迅速抛出的时候，我可以先拿住这个球，然后把球稍稍往一米两米之外，往远一点的地方扔，这样的话你也得走过去捡球，我也可以走回到我的场，就我该有的位置上去防守。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战术，但是最过分的我觉得也就是迅速的抢先在他之前抱起球，然后自己往回走两步，然后再给他往回扔过去，这样的话两秒钟的时间你够你跑回去了，够你跑到一个防守的位置了。但姆巴佩这个是手脚并还往前溜一溜，他先是 假装无事发生过， 对，就是假装自己说啊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干嘛，我就是抱着球走啊，我就球到我脚下我就踢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装傻嘛，就是他是一个优秀的球星，可以说算是一个小球星了啊，技术很不错的很出众的球员，人们对他有更多的期待，他们人们不希望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未来之星说他不好好踢球而老耍小聪明。 对，而且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然后可能而且他这个说经常会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可能正因为太年轻了，他可能觉得有点年轻气盛了啊。但网上呢对于他的这个舆论也有大致两种，第一种是认为他在脚旗杆附近护球拖延时间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之后完全没有必要，是球品差。那另一种呢，王瑞？ 另一种认为是姆巴佩在脚旗杆旁边护球之后的行为，一直到他被出黄牌都没有毛病，他这是一种去帮助球队获取胜利的这样一种方式。怎样怎么看呢？ 那我觉得为了赢嘛，现在这个他们为什么来踢世界杯？ 为了赢是吗？ 对，为了拿世界杯，对吧？就我们之前就是我知道两位主持人应该刚才在交流的时候也看到你们准备了，就是之前中国在12强赛的时候，当时中国2-1领先叙利亚，然后所有人都认为这场要稳了。最后一分钟，我国的一个球员在进攻当中，其实他可以选择放慢一点，我就带着球在场上走一分钟。我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以及我的技术，我把这个球这一分钟我就不让它丢， 就在盘带在我的脚下。 对， 其实很多球都是这样，包括篮球，最后的话剩的那块都会压时间控制。 篮球有一个24秒的说法， 对， 但他一定会把这24秒给用完。 对对对， 是的，就是让你的压缩你的进攻时间和空间。但是呢，我们这位球员还是很勇武的选择了猛攻啊！猛攻之后呢，这球权很快就丢了。哎，叙利亚迅速打一个反击，最后几秒钟。这球进了，2-2，我们从3分变成了2分，最后也就差这点分数。所以说你说为了赢嘛，我踢球如果说就是为了好看，那我有很多好看的方式，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跟我踢的说实话实力相当，而我运气好一点，我多进了你一个，那很有可能我一会儿要是你运气好了，你就会多进我一个，这样的情况下那谁不是为了赢呢？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总说一句话，就是吃相不能太难看啊！大家都有拖延时间的时候，就是被人称为从不这个就是拖延时间的梅西啊，从不卧草嘛，就是人们说这个卧在草上，就是说哎呀我受伤了，这样 好痛啊， 我脚疼 啊，眼睛、啊。 其实你经常看到这样的球员，就是被稍稍踢了一下。当然我们说疼是疼， 翻滚好几圈， 疼确实是疼，对吧？就是皮肉上肯定是疼的，但是球员自己知道啊，我腿没断，我今儿没事儿。啊，就是只是皮肉之苦，但是呢，我会就是很痛苦，就是在自己领先说，哎，队医进来给我看看怎么回事，有没有事啊？来给我喷点药，然后搀着慢点走，这样来来回回两分钟过去了，可能就差这两分钟，因为他们说实话，就算自己没被绝杀过，也绝杀过别人，没绝杀过别人，也看过别人被绝杀，谁都怕这个。 是，其实我们在看足球、看篮球的时候，绝杀固然是很好看、很爽，但是被绝杀那一方。往往是最痛苦的， 是，所以说姆巴佩的这个行为于规则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可能于这个球品来说略微有一些争议。 对，于规则也受到了黄牌的处罚嘛， 也有啊，那已经有这个处罚在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警告了，是吧？适当的使用规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过分。也许而且是姆巴佩是一个新兴的球员，所以他的争议一定会存在的。 没错，大家对他的 关注度非常的高，对他的期望也非常高，像我家头自己有个小孩一样，这小孩怎么说呢，没太学好，去突然这个品德哈，好像出了点问题。 是老父亲的心态来看这场球， 很多看球的人就是以这种老父亲的心态来看， 一路其实是一路看着他成长的，非常希望他也能走得顺一点，成为这种接梅西、接 C 罗、接内马尔的一代球星嘛，所以特别怕他是走偏了。这是姆巴佩的这个我们这也是说，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接梅西、接 C 罗、接姆巴佩的班儿，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非常著名的球星，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在这一届上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啊，也有很多的球星退场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令人心碎的瞬间，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宣传片的时候，那个梅西最后走出场地的那个背影，可以说背影是任何的球赛，包括这个任何的体育比赛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啊，很多的球星的这个退场，我们喜欢的球星的退场会让所有的球迷真的是非常的心碎啊。那两位的就是最喜欢的球星在这一届上退场的时候，你们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那我先要说到我的梅西了，因为梅西他阿根廷被淘汰那场是阿根廷对法国，然后那天晚上球比完之后，我的朋友圈里面全都是那条广告，就是蒙牛的广告。对，我不是天生 冠全 啊，我不是天啊，不是一个，我不是天生 在关注油烟机退全款的问题。 对，看的是那个吧？ 那个，我看的是蒙牛那个广告。他 MV 拍的，当时不是梅西躺在那个草坪上， 我不是天生要强。 对对对，然后结果就被 P 成了我现在慌的。 我是梅西，我现在慌的。 对对，被和谐掉。对对对，然后其实那天晚上，本来打算可以看完球很开心的睡觉了，因为那天是结束的时候将近12点了，可以开心的睡觉，结果难过了好久好久。 尤其是看到自己喜欢的球星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网友都在一片调侃当中。 对，而且其实很期待他在这一届，因为他这是他的算是收山之作，很期待他能够在这场比赛能够打好。 其实有个说法说，真正爱球的人，就是真正爱这个球星的人，是不会去计较他的得失的。 对，其实不会 调侃他，都是 不会要求他那么高，说一定要打出怎样怎样的成绩。但是确实很失落，尤其他可能他的体态也是稍微的有一点就是 丧， 对对对，感觉很丧，就是低着头低着脑袋。 这是女友粉儿， 对， 老父亲粉儿， 老父亲粉 儿，女友粉儿。就每个人对于球星他很有代入感的，他会扮演一个角色当在其中。 是，其实他说的这个关于梅西的看法，就是我也是深有体会啊，但是有可能有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区别哈，因为这届世界杯其实人们对于梅西包括对于阿根廷的看法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式的转变，在第一场之前人们是信心满满，觉得世界杯亚军的球队，对吧，你既没有冠军不出现魔咒，然后还保留了很多的有实力的球星，梅西这两年的表现也不错，然后又换了之前的美洲杯冠军教头桑保利，然后桑保利在第一场比赛之前特别自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们所有的首发名单，你们来踢吧冰岛。然后其实那个我是梅西我现在慌的什么的那个图啊，并不是在4-3之后，4-3之后那个图变成了我是梅西我现在回家了我不慌了。 那场冰岛之后， 对，之前就 是冰岛之后人们发现这个阿根廷好像有点弱呀，有点慌啊，当时阿根廷球迷有点慌了。第二场踢克罗地亚排出了一个搏命攻击阵型，然后被克罗地亚灌了个3-0，最后中场哨响的时候，梅西愤怒的把球踢向了天空。其实这个是让我们所有的球迷非常失望的一点，就是说也并不是说不会计较球星的得失，那是我觉得有点盲目的爱，而是说希望这个球星能一直以一个他们正喜欢的正面的形象，引领着我们去积极去作为我们的榜样哈。但是梅西那一场也心态失衡了，整个阿根廷最后都心态失衡了，包括后卫有踢人。用球踢人，包括最后的这个门将的离奇失误，就是整个人们的心态都崩了。那一场比赛之后，所有的阿根廷球迷已经从一开始的最自信跌到了最谷底啊。然后到第三场踢尼日利亚绝境出现，人们就觉得啊，这个阿根廷终于又找到点神儿，找到点魂儿。对，然后最后一场踢法国，人们都知道法国很有可能是冠军的，当时大家都知道夺冠大热门，说拼吧，能拼成什么样拼成什么样。最后4-3站着死。最后阿根廷球迷觉得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一种无奈的慨叹，剩下的只是无奈。

好的，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日的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2，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嘉宾王瑞。 今天是周日啦，相信这个时间大家应该已经起床了吧。 这个时间要是还没起床的话，可以说是周末睡个美容觉， 还有懒觉， 懒觉， 还有可能是昨晚看完球太兴奋的回笼觉。没有关系啊，这个世界杯期间一切晚起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不要影响工作，尤其是今天是最后一场球了，大家抓紧这个夏天最后的狂欢时刻。 我刚才在这个上一时段的节目中呢，也谈到了很多关于世界杯之前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包括令人非常的遗憾的瞬间，都谈到了一些啊。我们在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中呢，也会继续和大家回顾这一届的世界杯。 在回顾世界杯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进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我们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节目，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扫一下二维码，一键关注之后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982青年说，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您的问题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解答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的子昂和小婷，再来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 小婷是一个其实是蛮懂球的一个人。 她之前说自己不是很懂球，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聊了一下， 她谦虚了， 非常的谦虚。 但是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子昂在，所以我不敢懂。这边是专业的。 其实小婷也算是女生当中比较爱看球的了。会不会觉得在女生当中这样的话题比较孤独，第二天早上弹球的时候？ 还好还好，我会把我身边的朋友都加入到我的大军当中，跟他们安利，让他们发现一些美好的肉体之后都会加入到我的。 我们一定会说，哎，这个队伍好帅的，你来看一下，对吧？ 是是是， 女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 男生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对。 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几个世界杯的关键词啊，有这个 C 罗、梅西经常被 Q 啊，姆巴佩。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刚才说了到了背影，王瑞简单说了一下，我们到整点报时了，说很多背影是比较伤心的。 其实这一届让我看的最伤心的一个，让我看的最心疼的一个背影是 J 罗。J 罗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有点儿哭哭的感觉，眼睛都有些红呢。 不知道子昂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是哥伦比亚，我记得我是忘了对手是哪个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哈。 英格兰。 对啊，对对，踢英格兰，就是在点球大战之后，其实一开始呢，英格兰是先进球的，然后在当时 J 罗啊是非常的难受，在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J 罗已经是当时那天 J 罗是有伤啊，他是没法上的。 没错，当时 J 罗受伤的啊。 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啊，这罗的全名，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是哥伦比亚的头号球星，是最大的就是国家英雄嘛，足球英雄啊。 之前也是在这个皇马踢过， 对， 后来被租借到了是拜仁。 是的，所以说其实他是有着很出色的能力和履历，以及呢，这个曾经也在这个14年世界杯的时候带领国家走出了小组赛哈，也是今年想走得更远一些，结果一下就遇到了英格兰。而英格兰这边呢，先进球了，当时就很绝望。在第90分钟的时候，哥伦比亚是依靠场上的球员是打进了一个绝杀扳平。你看，这就是真的是最后一分钟啊！你说英格兰要是多拖一会儿，是不是就？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当时 J 罗又很兴奋啊！我这个有朋友，有在前线的媒体朋友，正好坐在 J 罗的旁边啊，特别兴奋，就啊，就那种的。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哈梅斯在平时的这个他的这个脸上，其实他是很秀气的一个面庞， 对， 我们能看到的，就是那时候他特别疯狂啊，跟一个这个五大三粗的这个就大汉一样啊，然后就差点要把上衣都脱了。 这种平常的这个整个的人的表情啊，各方面都是非常 萌萌哒 的一个人，对， 是，然后很疯狂的嘶吼，然后加时大家也都没有分出胜负，最后到点球大战，直到点球大战输掉啊 ，J 罗的这个只能说，就是笑容渐渐消失哈，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对，是的。然后最后呢，是队友们其实都已经走了，都已经认了，但是 J 罗不想认。他从这个观众席啊，他本来连替补席都没上嘛，因为不可能把他排进大名单上替补，他有伤啊。 没错 啊，他本来在观众席上，然后这一场他看着自己的队友们奋战了一整场，自己却只能在看着干着急，无法帮忙之后，他默默的坐在了替补席上， 替补席顶上这个时候已经空无一人了，所有的红色的椅子都是空的， 是 J 罗一个人坐在那里。 是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赢的球队也走了，输的球队也走了，J 罗不想走。 其实内心的可能会感觉，即使是输掉，也希望自己能上场拼一份力量，不是说坐在那里干着急那种伤心。如果说不是说大你们说平时很阳光很帅气的一个，单看这张照片感受不到他平时那种冲劲和傲劲在，这也是球场当中比较让人动容的。那我们前几个啊，不是犯规就是淘汰就是背影， 都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啊。 对，我们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今年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广告，对吧？ 没错， 包括中国其实去了很多，比如说某达啊，万某 是 某牛，然后就是觉得看世界杯并不陌生，因为有好多中国字在现场啊。 没错， 对，会有很多的广告在，包括其实我觉得被人所诟病的也是我们在转播的时候中间 插入的那些广告， 中间有些广告这个广告词实在是听的不是很 入耳，觉得有点头疼。 为什么要什么什么旅游之前先上？为什么呀？我当时就你闭嘴，会不会你们当时听着广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可能有吧，你觉得？ 其实我倒还好，我没有说把重点放到广告上。我是一个就是，可能广告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就走神了， 屏蔽了。 对对，就自动屏蔽掉了，所以倒还好。 啊，你还有这个模式？ 但是也会 话的时候也会这样吗？就比如听谁说话，不是很想听，自动屏蔽的那种感觉。 倒还好吧，会偶尔会有这样子的。 其实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我刚才说的是在转播的时候放的广告。 嗯，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其实也有很多广告的。 嗯 啊，包括很多赞助商。其实前一阵子就出了一个事儿，就是克罗地亚的国脚洛夫伦就因为喝这个红牛，结果就被这个当时被罚款了。 对， 而且呢，这也是因为当时非法的一个规定啊，就不允许就是引用这个非赞助商的这些广告，也不允许对这些非赞助商做这个品牌的露出。而且这个规定甚至严格到了什么地步呢？严格到了你甚至公布一些个人的信息都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法的一个规定， 个人信息指的 是比如说你的照片， 对， 比如说你的这些个人的，比如说我弄一个二维码是不可以的， 是，就比如说 对， 挂一个， 在我球衣上有公众号不可以， 对，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签约了像梅西吧，他签约了这个阿迪达斯，球衣也是这个衣服是阿迪给他的，然后这个鞋是阿迪达斯给他的，那么耐克。这个也出了一款特别好的鞋，梅西如果觉得好的话，他可以自己悄悄的穿， 在家里 藏一下。对，但怎么可能真的是悄悄的穿呢？他的一举一动，只要出了门就会被拍下来。 没错 啊，这时候人们就会说：“哎呀，梅西买这个耐克的鞋了，是不是耐克鞋也特别好？”人们会讨论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是 日常也不可以吗？ 对，是的，日常也不可以。 哦，好严苛啊。 是的。所以说这个 只是球场上不可以， 明星有明星的痛，当然了，平时可以，就是一些我不知道就具体的合约内容哈，但是肯定会追责，如果说造成了一些媒体上的影响的话，包括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个，喝红牛这事儿，喝红牛这事儿，其实大家可能平时困了累了，对吧？ 对， 就是都可能会喝一罐，但是。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不是不能喝功能性饮料，而是说，你甚至说， 因为有赞助商。 是的，是的，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在赛前都会拿一个就是不透明的一个大水瓶儿， 把这都撕掉了。 对，上面说写的是一个 Powerade， 是一个这样的品牌。然后这个还涉及到这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红牛这边是百事系的，然后。Powerade 这边是可口系的， 他正好是我的竞争对手。 对，所以说就是管得很严格。 嗯， 但是其实这些瓶子里面也许装的就是水。 所以说细节也要注意哈，我们也看到其实罚款也蛮重的。克罗地亚的国脚在丹麦的比赛当中饮用了一口红牛，然后呢，克罗地亚足协就被国际足联罚款了47万元的人民币。这一口红牛，这是史上最贵 的， 太贵了，太贵， 47万能买一卡车红牛。 没错。其实在这一次世界杯中，就是因为这些个人信息啊，包括这个广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儿。其实这个事儿还挺人最开始的时候挺令人感动的，就是克罗地亚的门将啊，这个苏巴西奇，因为身穿的印有亡故的队友的照片的这个 T 恤而受到了警告。 为什么呢？他是想把就是朋友带在身上一起来取得这个 世界杯的这个荣耀。 你看经常有说淘汰了说你要带着我的梦想出发，是这种的吧？他可能想是一起赢球，那这个也要被 也是不允许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我们这面有两张图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身上带着 他的亡故的队友的这个球衣的这衣服， 这个是不是有点不符合队形啊？就大家都没有这样， 因为他是门将，他是门将， 其实他是穿在里边吗？ 对，他穿在里边的，然后在这个进球庆祝的时候，所以他就把外套给脱下来了，在这个时候，但是呢，这个行为呢也是受到了国际足联的警告。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法大于情，就是于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于规矩当中确实是逾越了。如果说网开一面的话，很多就是这个规则制定就有一种白费了的感觉啊。这个是亡故的队友的照片印在他的身上，以至于受了罚。我们再来看下一张，下一张就是 这是一个世界杯的转播啊，一个女球迷在看台顶上看这个看球，结果呢这个给了他三秒钟的这个镜头，他耳朵里头戴了一个耳机，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 苹果的那个无线耳机， 对，无线耳机。于是就有人说呢，这不就是给他们做一个广告吗？ 这也行，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牵强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看到会有这种，那作为球迷我都不可以再戴苹果的这个吗？ 当然可以了，并不是说不可以哈。 这球迷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一届有很多的球星也是带着，像刚才子昂说的，他在生活中运用。带着这些就是非赞助商的产品，其实也是受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些警告。 所以说我们的球星可以多接一些代言，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啊，出门比较方便，或者说一定要注意，其实这种的贴上 logo 是不是也可以啊？ 他这个为什么这个苹果耳机他就这么被人关注，因为他没有 logo。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 对 是意思吧， 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的专利嘛。 对，所以说你要硬说他是违反规则，他也没违反，人没有 logo 呀。 对呀、 但是他确实让人能看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规矩还是很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刚才子昂也说了，这个球星也都不是很容易。我们在得到一方面的时候，大家比较羡慕他们，说有穿不完的球鞋和球衣，但是可能体会不到他的这个痛苦，就是别的品牌出了我没法穿， 对， 钱花不出去的这种感觉，有可能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没体验过，就只能是买回来自己在一个屋里放着。也许这个 C 罗、梅西他有一柜子的各种品牌的球鞋， 对，甚至你买的时候你就会被发现，那也就完了。 买的时候都不行， 买都不可以买是吗？ 偷偷。让家里人帮买一下， 带个够什么之类的啊！这是说大家也体会到了，球星也有他的这个烦恼，身上广告也许会被罚巨额的这个罚款。刚才我们也说的，在这世界杯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广告啊，中间插播的确实是强行，因为大家都是很热血的、很集中的在看世界杯，甚至说广告时间没有办法转台，是怕突然间再回来了， 还突然间就进球了。 对，然后只能是一直盯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成功的广告会一直是深入人心，在这个时间点是很好的一个植入。但是有一些广告创意如果一般，也会被大家 或者说那种叫病毒式传播的广告。 哎，对，其实病毒是好多了，比如说恒。羊啊，大家这个地方就都明白了啊。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是广告，再就是我们提一提球迷的事情吧。 其实世界杯疯狂的球迷有很多很多，包括我们身边的球迷，包括其实小婷每天晚上会半夜起来看看球，这也是其实挺 作为美容教护肤品的来说是很疯狂了， 很疯狂的。 对，对我来说已经是挑战极限了。 年轻胶原蛋白还是很多，就还好。然后还有很多球迷，其实咱们中国据说是去了10万的球迷。 没错，是世界杯球迷 是去了10万的小龙虾，好吗？ 好尴尬。 小龙虾替国出征，但是 一个球迷都是一个小龙虾。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球迷在这个各国的球迷的数量的排行榜上是位居前列的。 是的。 具体的我忘记了。好像是第四名还是第五名？要知道咱们国家的球队是没有去的，啊， 除了中国球队，不是其他的 对，大家都去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球迷的数量还是排在前列的。 我觉得一个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大， 对； 二是我们爱足球， 爱足球， 但是我们离得近。种种天时地利人和，包括昨天其实在看那场球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句话印象比较深的，说英格兰球迷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不远万里来到俄罗斯去支持他们这支年轻的队伍，这种呢确实是比较令人感动的，因为远嘛，我们离俄罗斯还是比较近的。 而最近呢，在我们中国这么多球迷之中呢，就有两位非常特殊的球迷。 他怎么特殊了呢？ 他们去看世界杯的方式，他们去的这个交通工具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哎， 这正在自拍的两个骑摩托车的，并不是说他们在回乡的路上，他们是在去往俄罗斯的赛场， 横跨亚欧大陆去往俄罗斯。这两个人是谁呢？这两个人是两位郑州的小伙，他不仅是球迷，而且还是资深的驴友。从6月15号，是上个月了啊，两个人就骑着摩托车从郑州出发，经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平均每天骑行12个小时。骑了25天， 再晚两天，路上如果拉个肚子的话，可能到了就结束了。 确实啊，他们在7月9号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他们订的那场票 已经过了。 我们再来看一张，也是他们两个在路上，是不是因为拍照片影响了时间？ 有可能在路上，哎，这好看，自个自拍一下。 嗯，其实我们不是很提倡，因为比较危险，而且因为跨境了， 而且就是在记者采访这两个小哥的时候，他们也说到啊，在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危险，比如说翻车啊，比如说遇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蚊虫的叮咬。两个人在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呢，这个小组赛他们买的票是德国对韩国的那场小组赛，已经结束了。 幸亏那我相信他们不是韩国球迷，所以说也没去就没去吧， 没去吧、嗯、啊。在他们在7月9号到的时候，已经是四分之一决赛了啊。两个人就买了第二天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法国对比利时啊，就接着去圣彼得堡看球了。 嗯， 也算看得着了。 对，其实这样的事迹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你说骑行的话，这个英超的这个曾经的名哨阿特金森，就是他是一个英超顶级裁判，也自己从英国骑过来，人们想啊，那怎么骑过英吉利海峡呢？ 是的呀， 其实就是把扛着自行车上船嘛，对，扛着自行车上船，下了以后再骑。对，是骑自行车。 小凳子不得坏好几副啊。 对，所以说还有包括这个比利时的球迷，23天骑也是自行车，骑了23天，骑了2000公里， 啊， 就一直骑过来。然后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很多沙特的球迷，我觉得这个沙特的球迷真的是可怕，穿越了四国，骑了75天，提前小半年开始骑。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 愚公移山的精神。 别的我不知道，但是这几个人应该没有单位工作吧？会放手 的。那我问子昂啊，子昂，你作为一个铁杆球迷，你做过最疯狂的事儿是啥？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算疯狂哈、啊。就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是几年前，突然决定我要去巴塞罗那。去现场看梅西，看这个我喜欢的巴塞罗那球队踢球。然后其实当时真的是说干就干，我在之前惭愧的说没出过国玩过，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就是为了看球。然后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你总不可能父母也不喜欢这个球队，你也总不能拉一个不喜欢这个球队的人跟你一起去看， 对人家来说很痛苦、 啊、对。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我的好朋友中原，大家也在节目里可能有听过。然后我们两个说干就干啊，第二天开始就开始查机票，然后查了便宜的机票，然后查了如何去过签，然后从全程从签证办护照签证，然后买机票，然后定这个旅游路线，全程都是我们两个在做。然后最后也是两个人只身来到了巴塞罗那去看了球，而且就在第一排的座位上啊、这个所以说真的是当时正好梅西走过来去这个就是过人过到这边没有进，就是那一天是巴塞罗那6-0西红竞技，就是我见到了所有能见到的进球，可以说是当时还有内马尔在，然后苏亚雷斯、梅西这三个人都在，然后梅西离我就是我和王松再远一点的距离， 这样 对，然后对就差不多是这个距离，然后他就是已经比赛快结束了，就是当时后面他也挺累的了，冲了一整场，然后他背对着我往那叉腰一站，然后等着队友，就是当时球还在场外被踢到看台上了，然后往那一站，然后就离这么近，然后我就疯狂的喊，就英语喊梅西我们爱你，梅西我们爱你，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听到没有，可能每一场比赛他都能听到这样的喊声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疯狂的。 对于你来说真的是特别难忘，能跟一直以来的偶像能有这么近的距离。 对， 这确实是实现的子昂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啊。 是， 哎，你当时怎么买到第一排的票呢？因为票比较难买吧。 对啊， 是这样的，普通的联赛的票一年里面巴塞罗那要踢30多场比赛，所以说就是这也不是什么最关键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概率要赢啊，所以说有一些可能有事儿的，就是普通球迷，就是当地的球迷说大概率要赢，哎，这还比赛还用看吗？一觉醒来又是一场胜利，这种的啊。然后就是关键比赛的票是很难买的，而且呢，说实话，你这个第一排的票有更高的价格、普通球迷每天都来看，每场都来看，那我没必要每场都这个 买贵的 、这第一排的二层看台我照样看得舒服、对吧，我现场气氛照样嗨，这可能是有一些球迷的需求。我买票是通过我们学校，就是传媒大学的西班牙语系，在那边交流留学的这个学生、对，是帮我买的。 当时第一排的票的价格还记得吗？我们也想关注一下大概有多少钱。 我记得是200欧吧， 200欧， 2000块钱人民币，还可以 。作为如果能去现场看的话啊， 对， 而且你听他的这个分配，他们会买这个特价机票， 对， 但是一定要把钱用在买贵的票的时候。 是，就是买的是特价机票，住的是青年旅社， 但是看球就一定要第一排。 离梅西很，这是对的，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啊，很难得的经历，而且说走就走。其实，在上学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可能工作之后就真的不是会有那么方便的让你就说走就走的。 嗯、没错。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两个郑州的小伙儿不远万里，而且他的前提啊，他是资深驴友了，本身就是经常喜欢旅游，能够把这个骑行跟自己喜欢的世界杯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即使到现场没有看上球，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了。这一路留的难得经历。而且特别值得，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事儿，两个人说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他们还要再横跨欧亚大陆的骑行旅游，回去就十月份了。 比如说他们还要再骑回来是吗？ 我觉得以他们这个晚的速度，回去应该就过年了，他们会加入春运大军当中啊，这一整年就都在路上了，也是蛮好的这个旅游方式了。 是， 嗯，作为，但是我觉得女生可能会不太接受的这件事情吧， 就是我还能够理解，但是我不会像他们这么疯狂， 这个太累了， 对，太累了，太累了， 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说走就走这种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像子昂，对，我觉得下一步我也可以计划，虽然梅西可能不是，可能是不会再踢世界杯，但是可能以后也会像子昂这样把这样一种冲劲儿纳入计划当中。 对， 嗯， 你现在还在，对，你现在还在上学期间嘛， 对对对， 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然后子昂也可以趁机在这儿弄个旅行团什么之类的， 捎上我 弄个 VIP 小团团，就 导游讲解服， 对对对，还懂， 对，然后他还知道该怎么去，怎么买到第一排的票。 对， 哎，你说这样的在国外的时候他也会有黄牛吗？门口会有举， 有有有， 也有 这个，这些东西挣钱嘛，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 嗯，也会有，就是高价票来买黄金票哈。子昂比较有经验啊，这个是看球的。嗯，刚才我们看到这两个郑州小伙啊不远万里，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来看一个 MV 吧，我们来看一个史上最受欢迎的世界杯足球歌曲。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很多歌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七首歌曲都有什么，有没有你最喜欢的，我们再来听一下。This is Africa. T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Tamina, mina, s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So let the cold and so feel us in. So feel passive, let's feel it for shame. Let's get this life, now my ears shut the soul. In this endless alleyne, into euch den Achtzig-Million. It's true, but if can you feel it? Ahora te digo goodbye, mucho brincando pa ti ya no hay. Hoy se partiu meu coração, ai meu coração, mas meu amor não tem problema, não, não. Que agora vai sobrar então, quer o quê? pedacito a cada nena, só刚才以上听到的是七个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的一个剪辑， 七首最受欢迎的啊，嗯，主题曲的剪辑。 嗯，我们刚才同时是说喜欢这个 南非的那一 句，哇卡哇卡，当时觉得很热情，因为整个南非这个有桑巴嘛，桑巴舞，整个我就看街上，包括开幕式的时候，大家就是摇起了草裙，一片欢乐的绿色、黄色的这个明显的标志，一起来跳起了桑巴， 非常有非洲的风情， 嗯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给 众多的中国球迷留下最深刻印象，它得是2002年的那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我相信对很多的中国球迷而言，2002年世界杯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回忆的事情啊。 因为我们 当然了， 对， 是我们打进了世界杯，很不容易。 所以说那一年的主题曲也是啊，在国内放了很多年，红了很多年。 很多商场门口的这个大电视上面也会一直在滚动的这个主题曲。所以说刚才虽然这个简介和集锦只有2分多钟，但是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回顾一下自己看世界杯这些历程。而且其实网上前一阵有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伤感，说一个人的青春没几年世界杯。 当然了，有几个四年呢？ 对，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时光，你真正能够一起来看球，懂球，到有能力和体力精力去看球，也就这几年。 其实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杯主题曲会这么受人的传唱。我记得就是日本的一个配乐大师叫久石让，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音乐是回忆的闸门。 哇，好有深意的一句话。 就是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就会想起那一年你看球的时候那些经历，想起那个世界杯令人难忘的瞬间。其实这是一个世界杯主题曲所起到的作用。 甚至是说当年陪你看球的小伙伴们如今又在何方， 对， 都会让你瞬间回忆到那年的夏天，是跟所有人跟多少人在一起，什么样的场景来看球，会回忆起来很多。所以大家喜欢世界杯喜欢足球，不单单是说它是一个体育竞技，它也承载着每个人青春对于足球的这份回忆， 对于运动的热爱。 所以说每一年的这个世界杯都是一个很热的一个时候，很多话题一个时候，也是要全民参与的时候。好了，又快到了我们的一个半点了一场的片花之后，我们青年说回来继续说。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回到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呢，我们聊了各种世界杯的精彩瞬间，包括很多背后的花絮啊，前面的广告啊， 场内场外的 啊，球迷啊等等，我们就是方方面面啊，可以说在我们这今天的青年说剩下最后半小时的时段呢，我们也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青年世界杯当中的关键词。 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吧。在我们知道，在篮球里头啊，好有一个说法叫做板凳球员啊。在足球里头，其实也有一些，在23人大名单里头啊，也有这么一个球员，他是很少有机会上场的，叫就是所谓的第三门将啊。这个问题其实可能一般的人会不太了解。其实啊， 我就是那一般的人， 我也是就是查资料时候才了解的这么一回事。就是门将啊，他其实不只有一个， 对， 在一个球队里门将有三个， 是的 啊， 一般基础储备就要三个。第二个就是第二门将嘛， 你比如说第一门将受伤了，或者说怎么着了，第二门将上， 是因为 第二门将再受伤了，你第三门将才能上， 对， 所以说他出场的几率很低， 非常 是。但为什么非要有三个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如果说，因为门将平时所训练的东西啊，和这个其他位置的球员训练的东西太不一样了。 他是一个专业型人才。 对 对，就是其他球员都是在想办法用脚去踢球，但门将很多技术上是用手的，对吧？所以说平时用脚踢球的这些训练的球员，你突然让他当门将，只能说玩玩票的类型，这跟职业的是没法比的，跟专业门将没法比的。所以说门将一伤，没人能踢。所以说必须再找其他的专业门将， 所以说必须要有备无患，是吧？ 是的。而且呢，以前人们可能说，那其实好多球队门将也不容易伤啊，这个你 一般门将很少换呐、 是、所以说有的球队就想啊，比如说2010年的世界杯的时候，朝鲜就这个说我就带两名门将，我就带两名门将，你跟我说什么也不好使。然后你让我报三个门将可以，就是国际足联你要求让报三个门将可以，我把一名前锋啊，一名前锋也带上，然后呢我把他报名的时候报名成门将，到时候让他穿着门将的号上去踢不就行了吗？ 那 技术特点是不一样的。 然后国际足联就跟他说明白了，说你既然把他报成了门将，他就得老老实实在门里待着，就门线上待着。你如果说上了他，他就只能去守门。 因为门将要穿那个，要戴那个手套的呀。 对，这是其一。就是当然了，也有那种门将上去当前锋的，也有前锋就是真的是门将伤了，比如说一场比赛里三个换人名额用完了，然后门将这时候又伤了。门将被抬下去了，场上就是10个人了，那总不可能门空着吧？就会有一个人站出来戴上手套啊。这个一般来说可能是中后卫。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规矩？是因为曾经的比赛里面有的就带一个门将的啊，有的就带两个门将的。然后后来为了保证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对，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竞赛的这个竞技的公平性，干脆规定好了，我给你23个人够的，但是你必须给我带两个替补门将。 那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呢，有一位啊第三门将是幸运的得到了出场的机会，他就是 突尼斯的门将， 三号门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倒不是这张图片脸上倒不是三号门将， 这个不是三号门将，太业余了，这个有点。 我突然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可爱。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啊，两个门将都伤了啊，但是训练的时候要把球的球员分成两边去， 对，两边都还得有个守门的， 对，两边都有守门的。那 OK， 那这一边是第三门将，那另一边是谁呢？这个人是他们的教练， 对。 当现年55岁的这个突尼斯主帅马鲁勒啊，他客串门将才能让保证队伍去训练啊。这位 所以说门将不能缺少，是吧？ 确实很不容易啊。 所以作为第三门将，他是有一种就像你说的板凳球员，可能是很多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是根本没有办法上场的，但是也是要场场要跟到，还要参与到训练当中。 但是其实啊，因为就是23人的这个大名单，虽然说刚才子阳说够的。但是很多的球队也是希望，哎，我能多带一个人， 对呀， 带一个人，包括之前他提到这个朝鲜2010年的时候，也是希望多带一个人。那么怎么办去规避这个就是规则的风险呢？其实不同的国家对于这个第三门将的选择是有不同的这个偏好的。你比如说意大利队，意大利国家队，他就比较习惯性把这个第三门将去 带成最年轻的， 留给一个年轻的人， 是 培养我们以后的后备力量，培养我们的明日之星。比如说呢，在98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刚满20岁的，就是现代的很著名的这个球员的叫 布冯 啊，就被纳入了当时的意大利国家队，被作为了第三门将。在2006年的时候呢，那一年是意大利夺冠了嘛啊，当时的这个三号门将是阿梅利亚，是当时被看作是布冯接班人的这样一个非常有， 虽然最后没接上， 非常有潜力的这么一个球员，当时看很有潜力啊。但是呢， 后来怎么了呢？ 因为布冯一直是巅峰状态啊， 对， 没人不需要接班啊， 还没退休是吧？ 对， 所以说就后来，当时那一年就躺赢了，相当于躺赢了，跟着这个意大利国家队是拿到了世界杯冠军，这也是他生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冠军之一啊。 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上场并不多的机会留给一些年轻球员，就是你可以来世界杯赛场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赛场的氛围， 对、 啊、 也看看回去应该着重的训练哪里， 对 吧？对，我们这里还有一张图片，这个这是板凳的意思吗？坐了这一排， 这个是西班牙的啊，西班牙的这个、球员们替补球员们啊，当时这个左手第三位有一个小哥啊，在这个捂着脸非常的痛苦的样子，这是他们的啊第三门将。因为西班牙队呢，他们在这个选第三门将的时候呢，是非常着重要看每一个门将的这个能力的，他们三个门将其实都很强、 嗯、 但是呢作为第三门将你只能在这个替补席上待着，没有这个上场的机会， 嗯，只能是来看一下哈。刚才我们在放这个七首歌曲的时候，有一首我们就是说印象都很深的，大家都很喜欢的，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哇卡哇卡。我们看到的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的哇卡哇卡，瞬间给我们带来一种很欢乐的感觉。我觉得他这 MV 当中有一种全民参与运动的感觉，从小朋友到这个大人都在一起来跳。 本来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确实啊，就是一个受众面非常广的这样一个运动啊。嗯，那么今天咱们回顾了这个整个世界杯之前的这些精彩的瞬间，包括有趣的场内场外的。那在今天晚上啊，我们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 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的一场重头戏，嗯， 是我们的法国对克罗地亚。 咱们站一下哪方吧。 我觉得这个没法站。这个 我觉得克罗地亚其实在英格兰的时候就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对，没错，因为克罗地亚是有一个有一点这个黑马性质的这样一个球队啊。 有的时候趁着这个东风，也许可能会走向最后的胜利，都说不准。 那我们先来问问比较专业的解说， 你看好哪个队？ 对，你看好哪个队？ 是这样，就是这两天有好多人问我，然后我给他们的回答都是我没法，我想让克罗地亚赢，但是打不过呀，怎么办嘛？就像让这个，就是面对法国的时候，总让我想起就是阿根廷那场4-3，就是你怎么踢，真的他对面太强了，就是踢不过呀。但是我从心理上，我希望克罗地亚可以赢得冠军。一是世界杯需要新的冠军血液，这个需要有新的这个冠军球队出现，我觉得。另外呢，是法国队这些球员太年轻了，就是足球一直是，怎么说呢？相信老兵不死这样的英雄故事。当然了，也希望就是有人年轻青年才俊能站出来。但是其实你就像，罗纳尔多在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并不是刚刚成名就拿世界杯啊。罗纳尔多是可以说是最后一个以巨星吧，以巨星之力带走世界杯冠军的。之前86年有马拉多纳，然后98年的时候呢也是罗纳尔多。当然那时候还有更多的这个他的这个师哥们哈、啊、他的前辈们带着他拿了冠军。而再往后呢，就是很多都是世界杯冠军，都是经历了一番磨难啊，曾经的大赛的失利，这一批球员是经历过失败之后，经历过这个血与泪之后，他们才站上了世界之巅。所以说我特别希望克罗地亚经过了这一番的这个血与泪的交织之后，他们能站上去，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故事的完美结局吧。 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这样一种， 对， 一种胜利。 是我们知道法国经常在一些战争当中，或者说在这个竞技当中被称为龙骑士，因为他们这个龙骑士的这个传说就是从法国这儿起来的啊。但是这一次他们更像是一只恶龙啊，就是一只喷火的恶龙，当然并不是贬低的意思，而是说他们太强了，他们成了一个世界杯上的 BOSS。 那么所有的这个愿意相信童话故事的人当然都希望最后恶龙会被打败，骑士获得了胜利。 我们是有一种同情相对弱一点点的那种心态。 对，解说员也有一个按规则，就是说最好能稍稍向着点劣势的一方球队说两句。 解说一般都会去想着劣势的方如何翻盘啊，因为你去解说这个优势方啊，他就是接着优势了。那我对于劣势方而言，需要一定的同情心在这里，是不是？ 那种人的心态。 是， 就是，然后，但是你说解说的时候，比如说你偏好比较明显了，就是如果说今天的这个法国和对克罗地亚，你来解说，你是个法国的疯狂的粉丝，你是怎么压抑住自己？人家踢得特别好，你要帮助克罗地亚，你这个心态要怎么调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职业化的问题嘛，就是如果说你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你就应该拿出一个职业化的态度来。就像我们比如说在做，比如说吧，今天也许嘉宾是王松或者王瑞特别喜欢的一个明星，那但是你也不会全程就是桃心脸星星眼，对吧？就是啊，这个偶像子，你不会这样叫他，你会叫他的名字，对吧？这其实都是我们的职业素养，还是肯定会做到。 那小婷怎么看今晚的决赛呢？ 其实我就是刚才早上说的那种相信童话故事的人，因为我也特别看好，不是看好吧，我也挺希望克罗地亚能够最后摘得这个最后的总冠军。因为其实我不希望法国赢，有一点点我自己的这种情绪在里面啊，因为 是不是因为法国？ 对对对，是因为之前这个也不算是跟阿根廷这个结仇吧，就是我自己心里面可能会对法国队有一点意见，希望法国队的球迷不要来 diss 我，这是个人的情绪在里面。 有可能他问一圈，一般他跟我们站的立场是不一样。 其实很多的球迷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哎，你这个队淘汰了我的主队，我喜欢的队，那 OK， 我对你可能会有一些 对不太好的情绪在。但是其实法国队真的还是很优秀，不管是从这个年龄的结构组成，还是这个战略队形，其实都还蛮不错。但是另一方面看克罗地亚，其实他们在之前应该是三场吧，都是加时赛都跑了120分钟。对，其实他们的体力看来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 非常有拼劲儿。 南斯拉夫人的都是为体育而生的，就感觉还是很有这个笨劲儿的。我觉得就是从体力上耐力上还很有优势，但是谁知道呢？我觉得每年的世界杯的决赛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奇迹出现。 对，而且多说两句啊，说到这个 淘汰阿根廷的事儿。其实相比于法国4-3淘汰阿根廷，另一支球队克罗地亚在小组赛里也3-0完虐过阿根廷。 哎、对， 那也就是说阿根廷其实是输给了冠亚军。 对，就是这两天阿根廷球迷都很开心嘛，就是不走的不亏，走的不亏。 敌人总有一个会输。 对，对，然后这个唯一的两场输球，一场输给了冠军，一场输给了亚军嘛， 很值了。 管你们谁是冠军，谁是亚军的啊。然后还有就是从这个我也想到一点，就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刚才也说了，4-3可能会让很多阿根廷球迷，对于法国啊这个好感度下降。但是为什么3-0那一场却没有人说阿根廷球迷？我目前没有看到说阿根廷球迷说我站起来说我要讨厌克罗地亚，是因为有的时候竞技体育里面有一种佩服，对吧？就像比武，我自技不如人，甘拜下风，对吧？佩服佩服，打服了啊！就是那场比赛，其实克罗地亚把我踢服了啊，因为阿根廷那场比赛心态状态都有，一是有问题，这个我们都能看出来。然后第二就是克罗地亚用他的这个坚韧啊，而以面对巨星带领的球队，这样的我一个平民色彩更重一些的球队，我就是有自己的团队配合，有自己的坚韧，他们的踢法、他们的技战术以及他们的士气意识都是完美的，在那场比赛当中，所以说那场比赛让我看到了一个优秀的球队。而为什么说法国这边，我刚才说了法国年轻的问题，其实年轻也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尤其那场4-3的进球大战，到目前为止，当然这到目前为止这也是双方进球最平均那场进球大战、 没错、 有那种就是巴拿马6-1的也是7球，但是那是一个悬殊的比赛，所以说真正的进球大战这一场能看出来，在这种重压之下，法国这些年轻人进球之后那种疯狂的庆祝啊，包括这种就是最后时刻这种懈怠啊，最后时刻差点被阿根廷绝杀扳平啊，要不是阿根廷某小将哈、就是踢飞了最后那个球，很有可能比赛会不一样啊，最后现在一切会不一样。 年轻人他会有一些存在掉链子的情况， 是，就是当然不能就是说以偏概全啊，但是呢，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不足。我觉得这一支球队，就是那一场比赛让我觉得法国这支球队还太年轻。我觉得如果说，就是因为我对法国没有讨厌的情绪，就是我对他没有天生的这个情绪，所以说如果说我从一个中立者的角度，或者说希望他好的角度来说，也许在这一届他遇到点挫折会更好，这些球员。 挫折会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成长，否则今年的法国队就一路所向披靡，赢得太顺利了，也许会就是停止不前。而且其实听完二位的他们的态度，感觉就是大家都希望这场球不是那么顺理成章的，就觉得最强的队伍就顺顺当当的获胜， 最好能够比如说来个点球大战，对不对？ 希望能一些奇迹出现吧。然后这是我们觉得这也是学新闻人的一个心态，是吧？总是希望有个新闻点出现。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学媒体人的一个心态。就像之前说到广告那时候，就是我那还忘说了，就是我看这些广告的时候，我都想，我倒是没有那种烦的感觉，我想这个广告应该很多人会烦吧，但是应该很多人会讨论吧，那这个广告的目的就达到了。 是， 对 对 对 对对对，可能我们看广告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在里边。 如果说不是说烦躁成这个程度，讨论度也不一定会那么高，也许就是我们这媒体人有一个点在。刚才的王瑞呢，你已经问了二位了，你是不是要支持法国队呢？ 我今天的这个晚上看球的话，肯定我还是会支持法国队的。因为首先我对于法国队的这个整体的他表现出来的技战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还是非常的佩服的。而且克罗地亚，虽然说克罗地亚他就是咱们从客观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克罗地亚一路以来是3场120分钟或最后进入决赛， 相当于多踢一场。 对，相当于多踢的一场，你整个的所有人的这个体力的水平都是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状况， 总在加时。 他们能不能最后创造奇迹？其实，我们是希望他创造奇迹，但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很有可能就今天晚上的这个情况是，法国队是更胜一筹的。 这是比较冷静客观的一个态度。 是的。 其实如果说今天克罗地亚赢了的话，我相信就新闻标题有的写了，我觉得各种记者们会很开心，一路加时，一路迎难而上，最后取得 了胜利，是真正的英雄主义的胜利， 会成为一种励志的。如果说是法国，我们就顺顺当当的，他这个竞技毕竟是他这个技巧在，其实最后走到了总决赛，绝对不是只是幸运的问题，第一第二他们的实力应该是相当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究竟结果怎么样不是说那么的一目了然，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有什么样的精彩的瞬间，我们都是拭目以待的，好吧？ 是， 那我们今天我们几个人也聊了聊世界杯， 聊聊回顾了一下过去，展望了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 这应该是在近一段时间最后一次能够在也许过一阵儿大家会做一些什么世界杯 回顾。 回顾 呀，对，是。 但是今天晚上嘛，这个世界杯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是狂欢的最终的结局马上就要到来了。 是的，是 那就也是在节目的最后了，我们每个人来分享一下这一年就这一届世界杯在你心中的一个记忆和印象吧，短短的几句，好吧？先来。 我感觉这一届世界杯之后，我看世界杯的青春是真的是结束了，以后不会这样再疯狂的去熬夜看世界杯了。 我 觉得是。 小白啊，下一届在哪里？是提前已经有了吗？ 卡塔尔， 卡塔尔， 对，在亚洲。 那就是还是可以看的时间还是可以。 但是再过四年，我应该已经工作了，可能时间上，就不会这么充裕了。 就想看就看了。 对对对， 哎，没关系，你看我现在也工作了嘛，啊，照样没落机场。 虽然 熬嘛， 领导我们都在看，但我们并没有影响工作，领导。 那我加油，争取四年后还可以生龙活虎的看球赛。 学生时代最后一次了。 对对对， 那咱呢？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其实享受了很多，包括我喜欢的球队、我喜欢的球星的出局等等啊。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世界杯的参与度是空前的。在这之前呢，没有那么多的段子，没有那么多的刷屏。四年之前那个世界杯，我在大学的宿舍里是自己一个人熬着夜，就是点球大战阿根廷获胜的时候，我来那儿疯狂的静音模式的摇摆哈，疯狂的抽搐。然后在决赛的输给德国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床上跪在床上默默的哭哈。所以说，但这今年所每一个重要的比赛日，大家都说约着去看球，然后所有的球迷都会在微信群里聊天，在这个朋友圈里互动，包括还出现了网上很多的段子、很多的争论、很多讨论、深刻的文章等等，大家越来越喜欢参与足球，我觉得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 话题度可以说是空前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一届世界杯还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我觉得是青年一代和这个老一代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抗，以及他们之间的互有胜负的这样一种情况，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各个队的球星，包括一些新生的力量，都在世界杯中崭露了头角。可以说这个世界杯可以说是非常有承上启下这么一个意义的一届世界杯吧，我觉得。 你的人设一直是老父亲粉儿，承上启下。对于我来说呢，我以前是个足球小白，通过这届世界杯，我看了足球，参与了足球，并且做了几期足球的节目，让我能够明白这个参与度这么高的一个足球它的魅力在哪，也让我跟了更多的人有了共同的话题。我想这是我们四个人方方面面的足球给我们带来了，世界杯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年龄段都会留下不一样的记忆。这个今天的青年说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法国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然后大家一天好心情。今天的青年说到此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嘉宾王瑞，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Some better sounds no one's ever heard. I wish I had a better voice and sang some better words. I wish I found some chords in an order that is new. I wish I didn't have to rhyme every time I sang. I was told when I get older all my fears would shrink, but now I'm insecure and I care what people think. Your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